这也算是一种职业病后遗症吧。我看到您刊登的广告，您需要一名专业的护理人员，对吗？对方的嗓音变得果断，隐隐透出一种职业自豪感。穆豪马上坐起身子，直觉告诉他，这就是他要找的人。很快约了见面，穆豪一眼便看出了对方的专业气质。穆先生，您好，我是秋兰。穆豪开门见山地问，邱小姐以前做什么工作？啊，是医院的护士。秋兰答道。哪家医院？医院在外地。秋兰拿出一沓证明材料，穆先生请过目。秋兰呈现的材料非常详细，穆航看了一遍笑了笑问，这么优秀的护士怎么不做了？ 在医院做得不开心，有些人事方面的纠纷。 秋兰低下头， 可是你做私人护理又有点可惜。 哦，这只是过渡阶段。秋兰抬起脸淡淡一笑，因为刚从外边回来，想找个事做，正好看到您登的广告，如果觉得可以，我也只能干三个多月，之后我一位朋友的医药公司开业了，我去帮忙。 哦，这样啊。 穆航点点头，您那里要护理的病人三个月应该能康复吧？秋兰关切地说。穆航苦笑一下， 这个不好说。 那我， 你先来吧，其实也没有多少事可做，我妻子有晕眩症，清醒的时候一切都正常，我是担心家里没人时她突然昏倒伤到自己，这方面请你多费心了。 嗯，懂了。你做过护士，能根据她的晕眩状态分辨轻重，再就是提醒她服药，昏倒以后怎么处理你也有经验，我每个月付给你3000元钱，可以吗？ 谢谢。 秋兰说。 哦，另外还需要你提供一些身份证明，最好有担保人，请你理解。 穆航客气地说，没关系的，您真是一位体贴的好丈夫。秋兰爽快地说，我真是迫不及待想见见您妻子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的小说《完美罪恶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事情落实以后，秋兰给江沃打电话。我还是不大明白，这和苏峰塔有什么关系？ 有些事必须绕个圈子， 江沃说。派秋兰到张盼宇身边，江沃可以同时达成三个心愿。其一是在张盼宇身上寻找父亲当年留下的痕迹。秋兰具备的洞察力和医务水平是完成这个任务的不二人选。其二，通过护理张盼宇，近距离观察红叶，利用身份掩护寻找捕获红叶的线索。但对付红叶并不是秋兰的工作重点，因此要格外谨慎。其三，则是吸引苏峰塔的目光，故意让苏峰塔对秋兰产生疑问和好奇，秋兰便可迂回靠近苏峰塔，达到第三个目的。红叶这两天有些担心，原因是何仔生病了。自从何守亮被逮捕，何仔的身体一直不大好。虽说何守亮从来没有尽过父亲的责任，但他毕竟是何仔唯一的亲人。红叶担心的是，何仔会不会察觉到什么，把何守亮的落网与他联系起来。目前看来，这种担忧是多余的。此外，红叶无法保证何守亮进了监狱以后能否回过味儿，明白是红叶动了手脚，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。幸好何仔没有去探望过何守亮，但为了保证万无一失，最好是远离这座城市。逃离既是为了永远拥有何仔，也能带着妈妈离开那个可耻的家。红叶从来没有这么急迫地想离开过。正在红叶考虑怎样搬家时，何仔却生病了。